朝鲜的各地幼儿园广泛采用智力开发教学手段，对儿童进行智力教育。智力开发多媒体编辑五花蕾里录制有了16000多件动画资料，有助于对儿童的朝鲜语文及算术教育提高观察力、独立的分析和判断能力等，在教育并教养学龄前儿童方面引起关注。儿童教育支持软件神秘镜、动物片等也广泛利用于儿童的智力教育，好让儿童具体观察100种动物的体型、特点、哭叫声和行动等。